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去关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顶端是一个环形结构的俱乐部，和跳台底部环形的观众区形成了一个咱们中国传统如意的造型，所以也得了一个美名“雪如意”。这个直径接近80米的环形俱乐部建成之后，可以提供位置绝佳的360度开阔视野。但是在海拔1700多米的山顶，阵风可以达到10级左右，确保这个环形俱乐部的绝对安全，就成为设计师要考虑的重点。设计师张明奇给我们介绍了其中的一些改变。 我们在设计之初啊，这个圆环是一个同心圆，也就是说它是实际圆心是重合的，但是我们在设计优化的时候，经过风洞实验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跟专家的一些请教，我们把这个圆环啊同时向前挪了10米，也就这个圆洞挪了10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偏心圆。这个好处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就减少了我们前面这个巨大的悬挑，我的悬挑有39米这个高，这个长度减少了这个悬挑的一个自重，因为毕竟它的重心后挪了，就后移了。这个重心一后移呢，就跟我们整个跳台的这个结构支撑就基本吻合了，这对于整个地震作用下的一个抗扭作用就会起到巨大的一个修正作用，而且这就保证我们跳台现在基本经过这样一个超限的审查以后，这个千年不倒是能够做到的。 虽然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顶端的环形俱乐部做到了稳如泰山，但是环形俱乐部巨大的悬挑又给设计师带来了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新问题？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明天的节目我们再去一探究竟。以上就是今天冬奥加速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叫老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长起来的，从文革到现在30多年的经历，当初的同学各奔前程，不好找了。我的爱情啊，我深爱着胡同里的女孩，也是同班同学吴强，那个姑娘的漂亮。 老二，吃饭了。 哎，我快点说啊，这个吴强啊考上了大学，可我没考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吴强被同班同学小宁抢走了。然后我发现大铃一声， 还吃不吃了？ 我先吃饭啊，到底怎么回事？您呢，慢慢听。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琉璃》，作者薛艳平， 第14集。 吴强知道秀梅在窗根底下听，他也不反感。他呀，任着他妈和秀梅坐，明里暗里都依从着他们，因为心里头呢觉得愧对着他们的。那几天胡同里因为自己的事儿，沸沸扬扬的，家里的气氛呢，简直能闷死一头牛。这不都是自己惹的吗？天底下的事儿，压根儿谁欠谁的呀？怎么就应该别人替自己受着呢？吴强够懂事儿的，这是心里想的，没法说出来。秀梅呢，没有吴强那么细致，毕竟没读过书的，她哪体会大丫头那些犄角旮旯的心思去？相反的，她还觉着大丫头的行动诡异，不近人情。比如此刻，吴强提高声音说话，明显就是给自己听的，知道窗外有人。偷听人说话不是光彩的事儿，可这是吴强妈让干的。秀梅最体谅吴强妈，虽然没结过婚，更没孩子，母性却是与生俱来的，恨不能比有孩子的还婆婆妈妈。吴强跟老二的事儿，秀梅心里觉得大丫头糊